第102集。这泛着柔光的舍利成了骷髅和尚进门的门票。这边请。我打开了很久没人来的客房的门，脸上挂着谄媚的笑容招呼。您请，大师，想住多久住多久，一天200。 贫僧并无现实货币，小小薄礼不成敬意。 他说着把那个刚一进门就准备递给我的盒子再次递给了我。巫贤禅毫不客气地接过盒子，打开一瞧，在里面放着一个大金球。他拿起来掂了掂，实心的。于是也跟我露出了一个一样谄媚的笑容来。 哎呀，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什么两百不两百的，我还能省我好兄弟老公钱。 小狐狸过来撞了巫贤禅一下。 说什么呢，谁老公，谁老公，你老公。 巫贤禅摇了摇头，转身抱着我就走。 嘿嘿，我可没有。老婆，给新婚夫妇一些私人空间，老公有钱了带你去玩。 关上了门，屋子里终于清静了。我跟巫贤禅并没有走远，不是放心不下，而是我们正在把耳朵贴在门上，等着听他们的八卦。这深情的和尚引起了我的兴趣，也同样勾起了巫贤禅的好奇心。我们一左一右贴在门上，等着听听我们走后这和尚还能说出什么话来。 坐。贫僧许久未曾见你了，你还是这副模样。 这门的隔音不怎么地，嘿，真好。我满意地眯起了眼睛，接着往下听。 我什么模样？ 小狐狸不满地坐下了。这和尚好像不会生气的样子，仍然揉着声音。 贫僧爱的模样，真要算起来，你我一别也有700年了，但你今日坐在这里生龙活虎的样子，贫僧就觉得这700年十分值得。 你到底是什么人啊？你剩下那块骨头在哪里？ 贫僧是你的一位故人，最后一块骨头仍在贫僧的脚趾上。 我算了算，那他一共是9块骨头，7块脊骨捐给了老黄历，作为这天大的功德换来跟小狐狸结的冥婚，剩下的2块，一块送给小狐狸作为聘礼，另一块留下作为自己行走人间的能力。这两人一个是得道高僧，一个是镇南判官，门当户对，生前又有交集，八字又十分相配。小狐狸的八字克天克地，和尚的八字我原本也以为是这种穷凶极恶的八字，但我又仔细看了看，并不是。这和尚的八字字里行间透露着鲜血淋漓的人命官司，背后却是往生极乐。换句话说，这和尚的八字并不是他自己的，而是成千上万被他超度的人叠加在一起的八字。他自己的八字普普通通，能够修出舍利已经是贼了不得的事儿。可他愣是修了9块佛骨出来交于老黄历7块，换取一个跟小狐狸成亲的机会。修佛讲究的是普度众生，无欲无求。就像他这样带着目的修佛的，自己的八字又平平无奇，恐怕要付出比旁人多几百倍的努力都不止。 留着这块骨头要做什么？ 留着来拴于你的红线。 骷髅和尚的衣服发出了摩擦声，好像在找什么东西。 你瞧。 摩擦声停止了，他好像拿出了什么东西来，我们也看不着。 这样你就再也不会走丢了。 我不要这玩意儿，娘们唧唧的。 小狐狸挥了挥手，发出了肉体碰撞什么坚硬物体的声音，而后传来一阵叮叮当当的声音。我跟巫贤禅对视了一眼，巫贤禅当机立断踹门而入，看见的就是堆了一地的骨头跟目瞪口呆的小狐狸。巫贤禅在门边略带责怪地说道： 你这下手也太重了，这还能拼起来吗？ 不劳费心，贫僧可以。 骨头们在地上动了动，最终又拼凑成了一个完整的人体骨架，动了动脖子，依然温润如玉地张了张嘴。 瞧，这不就又好了？ 这是怎么了？ 怎么还动上手了？都是自己人，别动手啊！我在一边和稀泥。 他非要给我绑这根红线，我不愿意，就挥了挥手。我不是故意的。 小狐狸似乎也知道自己理亏了，声音也变得小小的，带着一点歉意。 对不起，行了吧？ 无需道歉。 他收起那根红线，语气有些落寞。 是贫僧逾越了，不过没关系，贫僧愿意的。 行了，别整这一套，绑上行了吧？ 小狐狸不耐烦地伸出了手。这骷髅和尚得了便宜又卖乖，带着点委屈地说道： 贫僧手痛，刚切好的骨头不是那么好用，有劳难判官。 小狐狸的白眼都快翻到天上去了，去他的黑袍口袋里翻那节看起来平平无奇的红线，然后递给他： 系上吧，系上吧，系你总能系吧。 贫僧愿为代劳。 骷髅和尚达到了目的，伸出了残缺的指骨来，细心地帮着他把红绳系在了小狐狸的小指上，绑了一个特别漂亮的蝴蝶结。然后我们眼睁睁看着这节红线闪了一下金光，而后融入了小狐狸的小指之中，只留下了一个戒指一样的红色的圈圈。小狐狸茫然地摸了摸，平了，看来已经融入了骨血之中。我们三个人都看向了骷髅，他的白骨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粉红，就是那种花瓣上娇嫩的粉红色。他含情脉脉地看着小狐狸，忽然嘣的一下，从头盖骨上开出来一朵招摇的红色小花来。这花是一朵漂亮的狐尾百合，不过要比一般的红一些，还泛着一圈漂亮的柔光。和尚伸手从自己的头盖骨上把花摘了下来，喜滋滋地递给了小狐狸： 送给你。 花里胡哨。 小狐狸其实很喜欢这种漂亮的东西啊，因为它本身就是十分美丽的生灵，所以在打开门看到骷髅的时候才会那么反感。但现在这泛着粉色的骷髅跟这朵漂亮的狐尾百合，让它缓和了很多。 红色一直很适合你。 骷髅和尚见他接过了花，也放下了心来，对着我跟巫贤禅礼貌地笑了笑。 若真的说起来，还有一件事儿，想要求猫大人跟明大人帮忙。 见到来了生意啊，巫贤禅也变得严肃起来，坐在了骷髅对面，装腔作势地说道： 我可是很贵的，怎么说得先给我老婆也弄朵漂亮花花吧。 骷髅耸了耸肩，嘣的一下，从指尖开出一朵黄色的小花给我。谢谢，请讲。我接过这朵小花，礼貌地说道： 贫僧需要一个肉身，贫僧这样子不太讨喜。 那随便弄一个就是，很简单的。你想什么材质？ 贫僧需要自己的肉身，贫僧的肉身还封着南盘官的记忆。 就在此时，一道响雷炸在了天边，原本还晴空万里的天空忽然下起了雨来。 哎，你来了，你看这群小猫崽子怎么就不听话呢？我之前就告诉过他们，每天出去晒太阳的时候都要随地看看有没有别人丢掉的月票，看到就给我叼回来。哎，你觉得太残忍了。这样，你帮他们出两张月票，这事儿就翻篇。快，支付宝还是微信？你扫我，我扫你。哎，你跑什么呀？崽子们，拦住他！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